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所声明，我国核武器研究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按照朝鲜劳动党的战略核武力建设构想，在北部核试验场进行了旨在判定新近研制核弹头威力的核试爆。就核弹头试爆进行成功仪式，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北部核试验场的我国核科学家技术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次核试爆对于实现标准化、规格化的可装载于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所配备的战略弹道火箭的核弹头的结构、动作特点、性能和威力进行了最终的检讨和确认。据试验分析结果显示，爆炸威力和核物质利用系数等测定值与计算值一致，并确认这次试验中全然没有放射性物质泄露现象，不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任何不良影响。由于核弹头标准化、规格化的实现，我国能够完全掌握对各种分裂物质的生产及其利用技术，按需求随心所欲地生产小型化、轻量化、多种化的打击能力更大的各种核弹头了。结果我国的核武器兵器化完全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次核弹头试爆是对执意否定堂堂的有核国我国的战略地位，恶意指责我国行使自卫权利的美国等敌对势力威胁和制裁骚动的实质性应对措施的一环，显示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超强硬意志，就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敌人触犯我国就能够予以还击。旨在粉碎美国变本加厉的核战争威胁，维护我国尊严与生存权，维护真正和平的国家核武力，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增强措施将继续进行。主体105年2016年9月9日，于平壤。